你好，我是郝林。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零基础的你如何开始入门学习 Go 语言。首先，我们来谈一谈你需要遵循怎样的学习路径来学习 Go 语言。我们发现，订阅本专栏的同学们都在非常积极的学习和讨论，这让我们非常欣慰，并且和你一样干劲十足。不过，我在留言中发现，大家的基础好像都不太一样，大致呢可以分为这么几类。零基础的同学可能正准备入行，或者刚刚对编程感兴趣，可以熟练操作电脑，但是对计算机、操作系统以及网络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。无编程经验或者编程经验较少的同学，可能正在从事其他的技术相关工作，也许可以熟练编写脚本，但是对程序设计的通用知识和技巧还不太了解。有其他语言编程经验的同学，可能已成为程序员或软件工程师，可以用其他的编程语言熟练编写程序，但是对 Go 语言还不太了解。有一定 Go 语言编程经验的同学，已有 Go 语言编程基础，写过一些 Go 语言程序，但是急需进阶却看不清途径。基于以上分类，我为你制定了一份 Go 语言学习路径，不论你属于上边的哪一类，都可以按照此路径去学习深造。我把详细的思维导图放到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接下来我来谈一谈学习本专栏前你需要有哪些基础知识储备。在这个专栏里，我会假设你有一定的计算机基础，比如知道操作系统是什么，环境变量怎么设置，命令行怎样使用等等。另外，我还会假定你具备一点点编程知识，比如知道程序是什么，程序通常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，以及程序与操作系统和计算机有哪些关系等等。对了，还有在这个早已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想学编程的你肯定也会知道那些最最基本的网络知识。我在本专栏里只会讨论 Go 语言的代码和程序，而不会提及太多计算机体系结构或软件工程方面的事情。所以你即使没有专门学过计算机系统或者软件工程也没有关系，我会尽量连带讲一些必要的基础概念和知识。从2018年开始，随着 Google 逐渐重回中国，Go 语言的官方网站在 Google 中国的域名下也有了镜像。毕竟中国是 Go 语言爱好者最多的国家，同时也是 Go 语言使用最广泛的一片土地。如果你在国内，可以敲入这个网址来访问 Go 语言的官网。这个专栏专注于 Go 语言的核心知识，因此我并不会深入说明所有关于语法和命令的细枝末节。如果你想去全面了解 Go 语言的所有语法，那么可以去 Go 语言官网的语言规范页面仔细查阅。当然了，这里的语言规范是全英文的，如果你想看汉化的内容也是有选择的。我记得先后有几波国内的 Go 语言爱好者自发组织翻译过，不过呢，我都没有仔细看过，不知道质量如何，所以在这里就不特别推荐了。对于从事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的同学，我强烈建议你们要有意地训练快速阅读英文文档的能力，不论是借助字典和翻译工具。不过如果你想专门学习一下 Go 命令方面的知识和技巧，那么我推荐你看看我之前写的免费开源教程 Go 命令教程。这份教程的内容虽然稍显陈旧，但是帮助你学会使用 Go 语言自带的常用命令和工具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好了，其实即使你是个编程小白也不用过于担心，我们会一起帮助你的。至于我刚刚说的 Go 语言规范和 Go 命令教程，你也可以在学习本专栏的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去有针对性的阅读。最后呢，这里有一份基础知识列表，请查收。如果你阅读本专栏的第一个模块时感觉有些吃力，那可能是你还没有熟悉 Go 语言的一些基础概念和知识。我为你精心制作了一张 Go 语言基础知识的导图，里面呢几乎包含了入门 Go 语言所需的所有知识点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大图。有了这些，你是否已经感觉学习本专栏会更加轻松了呢？总之，教程、资料和助推就交给我和极客时间的编辑、运营们来共同负责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存好这一份对 Go 语言学习的决心。你可以自己去尝试整理一份 Go 语言的学习笔记，遇见不懂的地方，你也可以在文章下面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好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